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46章，我就抹咗抹额头啲冷汗，而家都已经冇晒睡意，亦都冇心思同阿豆腐耍嘴皮，跟住我讲：你哋瞓啦，我出去吹吹风。嗰啲咁嘅污糟嘢嚟纠缠我呢种咁嘅气运低落嘅倒霉鬼，应该唔会去纠缠豆腐佢哋嘅。我呢段时间亦都见得多啦，怕就唔惊嘅，只不过真係有啲心烦意乱，於是我就出咗休息室，顺住狭隘嘅走道准备去搵机器人佢哋一齐去同佢哋守夜。晚黑係瞓唔好㗎喇，睇嚟只有白天先瞓返啦。点知道我啱啱先行出休息室，突然间发现喺走廊嘅尽头，靠近鱼仓嗰个物料室前边，显然踎住一个人，佢背对住我。呢个人绝对唔系船上任何一个人嚟嘅，因为我可以睇到佢露出嚟嘅两只手上边布满咗尸斑。就系喺我睇到佢嘅时候，佢亦都拧个身过嚟，一睇见佢个样，我不禁就叫出声：唐江泽，佢点解会喺部船上边嘅？唔通佢嘅鬼魂仲跟住我哋？求仙嘅鬼宅床系咪佢呢？佢系咪准备嚟吓我？定系专登将我搞醒？对于呢只软粽子嚟讲，虽然讲唔上话有啲咩坏感，佢虽然呃咗我哋，但系都系事出有因，系可以原谅嘅。不过如果冤魂不散，一直咁纠缠住我哋，咁就有问题啦。我一叫唐光泽嘅名，佢即刻企起身就向右边跑咗过去。因为我身处喺过度，视线受阻，所以我只睇见佢向右一闪就冇咗影。等我快步咁走出过度嘅时候，物料室里面仲点有唐光泽嘅鬼影啊？民间就有鬼怕叫名嘅讲法啦，唔通我叫佢个名就将佢吓走咗？呢件事亦都唔应该啊！佢之前我哋救佢上船嘅时候，咪一样叫佢个名，佢一直咁跟住我哋，莫非系咪仲有啲咩未了嘅心愿呢？我一下子就谂到咗嗰个细蚊女，咁跟住我就想去敲阿英嗰个门咯，因为个细蚊女系同阿英一齐瞓嘅。点知道我啱啱一转身，脚下边好似俾啲咩一击咁，成个人啊嚟咗个卧狗抢屎，哎呀都唔知几鬼狼狈。我爬起嚟一睇，脚底下乜嘢障碍物都冇，我心里边就明白过嚟啦，即刻就升起一种无名火起，向住空无一人嘅物料室我话闹：姓唐嘅，你老尾你唔好喺度装神弄鬼啊！你唔好将你陈爷爷当系好虾，有话就讲，有屁就放，再同我搞啲咁嘅嘢，玩啲咩鬼宅床、鬼棘脚咁嘅把戏，我将你个女啊抌落海噶！呢啲话讲完，周围都冇咩动静喎。为咗节约用电呢，渔船上边嘅灯泡瓦数系好细，成个物料室就显到昏暗无比。我等咗阵间，都冇再发生啲咩意外，准备就继续行㗎喇。今次我啊真係留多个心眼，行起上嚟嘅时候脚步都放得比较慢。点知道呢一次嚟嘅唔系棘我隻脚，而系改成吹气。我一拧转头，就觉得颈后边突然间发麻，好似有人黐住我嘅颈喺度呼吸咁。但系佢呼出嚟啲气体系冰冷嘅，我可以察觉得到嗰样嘢系冇咩恶意，但系我实在唔明白佢点解啊系咁徘徊唔去啊，而且睇佢个样系好似想留住我，唔希望我离开呢一间物料室咁。唔通佢有啲咩嘢要话俾我听，或者呢一间物料室里面有啲咩危险？ 我心里边打咗个突，諗起头先佢一直向右跑咁嘅举动，我不由自主就向我物料室嘅右边望咗过去。嗰度堆积住一大堆嘅渔网，蓬蓬松松嘅地方散发住幽黑嘅轮光。唔通喺嗰个渔网底下匿埋啲乜嘢嘢？我諗起咗两隻幽灵兽，跟住就慢慢移住个脚步就向住嗰堆烂渔网行过去，有心就想睇清楚。等我行近嘅时候，隐隐约约闻到一阵烧窿嘅味，跟住我嘅靠近，嗰个渔网竟然微微咁喺度震起上嚟，我心里面即刻明白，瞬间警铃大作，我即刻就向休息室嗰度跑，一路跑一路大声咁叫：快啲起身啊！快啲起身！幽灵沙喺船上边啊！快！情急之下，呢个声音一定系好鬼恐怖噶啦！好快，休息室啲门啊全部打开晒，豆腐一边着衫一边向外冲，系咁又叫：幽灵沙喺边度啊？兄弟们，快啲快啲，立架撑立架撑！跟住我哋个动静，嗰堆渔网亦都喐得越嚟越犀利。只不过奇怪嘅系，嗰度啲嘢一直都冇出嚟，系咁喺度震，搞到嗰一大堆嘅渔网啊跟住喺咁震，情况非常之诡异。段飞神色紧张咁讲：快啲快啲，我哋快啲匿埋去甲板上边。佢一边讲啊，一边向我靠过嚟。静鸡鸡咁搲住咗我只手臂，我心里边有啲尴尬咧，心谂我自己而家已经气运低噶啦，唔通啲桃花运竟然突然间旺起上嚟？呢一个咁嘅小姑娘睇嚟睇去，好似对我有啲意思咁。拧转头，我望一望顾文文，死啦，明显系呷醋，好靓嘅瓜子口面上边掹到紧一紧，一接触到我嘅目光，佢系即刻拧个面过去。我心谂：弊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最怕女人发烂渣。女人发嬲啊，唔打交。佢两只眼一湿，个嘴一嘟，只脚一抌，我完全冇晒计噶啦。为咗唔至于得罪我呢个未来嘅老婆仔，我只能够即刻同阿段飞啊保持距离。喺呢个时候，林教授亦都眉头深锁咁讲。佢哋好似冇要出嚟咁嘅意思喎，咩回事啊？顾文文喺度嬲紧我，亦都唔鬼理我。拧转头，佢系盯住嗰堆系咁喺度震嘅渔网睇。听见林教授嘅话，佢系即刻好似若有所思，突然间讲：哦，我明白啦，佢哋喺度破坏船体。豆腐一听啊，即时瞪大只眼讲：啊，顾大美女，你玩我啊？破坏船体呢一招真系太阴湿啊！佢哋系动物嚟噶，又唔系人。说话之间，光头四人已经顺住楼梯嘅入口啊冲咗落嚟，武器啊早已准备妥当。谂嚟佢亦都听到咗我哋嘅谈话，乜嘢都冇讲就冲咗喺前边，并且向我哋做咗个向后退嘅手势。佢哋四个人即刻形成咗一条弧线咁挡咗喺我哋大家嘅前边。一样嘅造型，一样嘅姿势，行动之间迅速而威严，等人哋不由得定下心神。下一秒钟，听到机械人一号喺度发出咗一声指令，跟住就系四支细嘅冲锋枪齐齐扫射。一时之间，啲枪声啊震到咧耳都拆埋，唔使讲啦。伴随住枪声，我哋成条船啊即刻急剧咁摇动起上嚟。冷不防备，大家都东歪西倒。企喺一边嘅段飞眼睇住个头就快撞落个门嗰度啦，我即刻顺手一抄啊，将佢拉咗过嚟。呢一下震动嘅时间就唔系好长嘅，随住枪声嘅止住，呢一个船体嘅震动亦都停咗。跟住我发现豆腐用一种好怜悯嘅眼光咁望住我，我低头睇咗一睇，俾我揽喺怀里边嘅段飞。又睇一睇面色已经发晒青嘅顾文文，唉，心里边啊苦笑。未等顾文文讲嘢，我即刻啊将怀里边嘅人推开，即刻凑过去喺个耳仔边就讲咗几句。顾文文听完之后，面色啊由青转到红，一双黑卒卒嘅眼睛好似嬲又唔似嬲咁掘咗我一眼， 转头喺我个腰度搣咗一下。豆腐大惊，低声咁讲：，喂，你同佢讲咗乜嘢啊？睇唔出你氹女人真系有一套喎、啊。我讲咩啊？呢个系个秘密，事关男人嘅尊严。而且我相信，如果豆腐以为知道咗，肯定系笑我一世。所以我坚决就冇理佢。段飞嗰边嘅嘴角仲有啲嬲咁撇咗一撇，我亦都唔理得佢，只能够拧转头啊，当冇睇到。呢一个小插曲呢就冇几耐嘅啫，转头四个机械人已经收晒枪支，不过嗰堆渔网已经喐都唔喐喎。嗰四个人当我哋唔存在一样，自顾自又开始讲嘢啦。机械人一号讲死咗，机械人二号讲一共打咗80发子弹，机械人三号接住唔死自己，机械人四号讲而家系早晨6点钟，搞掂咗就应该食早餐。豆腐听完即刻系俾自己啲口水啃亲，对我讲：哎呀，我知道，我总结出嚟啦，呢个咁嘅机器人四号十足一个食货嚟嘅。佢哋四个人一边对话，就一边行去嗰堆渔网，然后就用支枪将个渔网拨开，清理咗一阵。露出咗渔网下边嘅嘢，我哋一睇都吓到背脊发寒。匿喺下边嘅就系幽灵兽，佢哋石大嘅脑袋已经被射成咗好似马蜂窝咁，但系睇到所寄生嘅位置，木制嘅船板就已经被严重破坏。呢一切都喺无声无息之中进行。如果唔系发现得及时，恐怕我等到我哋部船沉咗都唔知道究竟系咩回事啊！其实而家啲渔船喐一喐都有40-50米，早就已经现代化嘅，成身都系铁皮，里面呢就好少采用木制，带有捕鱼嘅系统、海洋定位系统、信息发布同埋导航等等。但系呢一种渔船嘅造价高，而且多数是企业投资和国家补助，私人渔船大部分都是看营销，为了节约成本，采用的都是混合式。我们这只渔船是混合式，里面是用木制，外边是包铁皮，不过在接近动力系统的部分稍为薄弱，如果遭到破坏的话，整部船就会即刻停止，甚至乎是入水沉没的。呢两隻幽灵兽竟然无声无息咁破坏咗表层，眼睇就要捐入去动力系统入边㗎喇。茫茫嘅大海，如果真係俾佢哋得逞嘅话，我哋真係係咁大㗎。大家而家一睇都惊出咗一身嘅冷汗，面面相觑之际，顾文敏就睇住我，眼神之中流露出后怕，佢又讲：哎呀，都是你发现得早，如果不是我们就真的后果不堪设想啊。林教授拍一拍我膊头讲：哎，真是不愧为陈老师的孙啊，好嘢好嘢。豆腐即刻讲：喂，我都有功劳的喎。皆因是他头先推荐叫我去船尾放渔网的密室，我先会偷偷起身离开休息室，咁啱就发现咗有幽灵兽。哇！我听到啊，差啲俾佢激死我，讲：喂，呢件事同你一啲关系都冇，要多谢嘅就多谢唐光泽。一听到我提起呢个死人，大家神情都有啲惊愕。我喺呢阵时先同大家说明当时嘅情况，段飞嘅面色都变晒，佢又吞咗啖口水讲： 吓，咁样讲，佢咪仲喺我哋个船上？哎呀，真系太低人惊啦！ 话喺唔系又想揽过嚟系嘛？我即刻缩埋一边。豆腐讲：人有善恶，种子都有好坏嘅。呢个属于系好种子，你惊咩嘢？豆腐一向嘅胆小，估计系姓唐嘅相处过一段时间，所以而家就系大义凛然，亦都多亏咗唐光泽嗰个冤魂嘅提醒，我哋先有惊无险，免去咗一场嘅灾祸。